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腾飞信。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机场高速、京开高速出行方向压力突出，此外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进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成龙16年再出新歌，新专辑的首支派台打榜单曲《物是人非》上榜便空投第二名。不同于他在影视当中的英雄形象，他个人专辑是作为普通人对人生的一种梳理和自省。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成龙最著名的影视 OST， 他和金喜善2005年为电影《神话》演唱的这首主题曲《美丽的神话》，也唱出了铁汉柔情。 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动，相信千年等待由我承诺，无论 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 实力偶像派张杰的音域很宽广，曾在我是歌手上翻唱了许君的自己，后面的高音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作为父亲柔情的一面，这是他写给双胞胎女儿的 Precious。 同时本周张杰的 OST 如歌新歌进榜排在第五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位榜上歌手柔情的一面，他凛冽的摇滚情歌直接深刻，在他的全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当中呢，找来了很多老朋友合作，当中就邀请到了姚若龙、陈小霞这样的黄金搭档，创作了接下来这样一首《看不见的地方》。乍一看这首歌以为是情歌，不过呢由他来演唱，放在他的身上代表了一种内心的诉说和心灵的感悟。我们就来听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不能被你爬上天梯伸手摘星，但也不忍剥夺了你美丽憧憬，终究选择打开自己送你远行，有的不妥至少

小瓶子装苦笑的样子，疯狂或是幼稚，忧伤或天真，思念也会带刺，也会透出光泽。紧扣的手指，眼里的城市，倒映彼此的影子。最后的割舍，锁进了盒子，写下新的故事。 来自林俊杰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这样一首《小瓶子》，林俊杰本人也是这首歌的第一作词人，另外一位作词呢是他多年的战友林怡凤，以生活当中的平凡小事写出一种单纯纯粹的满足感。在今年韩红推出了小屁孩玩耍版，有没有把你吓一跳呢？真的是很 Q 很萌。印象当中韩红是技术流当中的实力派，毕竟像青藏高原、天路太让人印象深刻了，而外刚内柔的他呢，也把个人最脆弱的一面赋予歌曲当中。今年上榜的一时间是人到中年的感慨，而在2015年发表的这样一首《一个人》则写出他内心的孤独。无论你地位和身份如何，在人性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温暖。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信。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写，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我很富有，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这首《一个人》来自韩红2015年专辑《我爱故我在》。如今的韩红热衷慈善，多半是源于奶奶言传身教的影响。奶奶生前一直嘱托她要多做善事回馈家乡，而在本周榜单上同样有一首歌呢，是写给奶奶的，这是吉祥三宝当中的布仁巴雅尔的爱女诺尔曼在长大之后将亲情当中的暖意通过她的作品传递出来。这首《奶奶的摇摆颂》本周排在中歌榜第10位。 城市月光被高楼挡，星星睡了不亮，电话线那有思念长，你在家还好吗？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寄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羊的味道，我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歌手的柔情。对于一些唱惯了大歌的歌手呢，将锋芒暂时隐藏起来，他的威力同样是不小。虽然说阿密特对张惠妹来说是音乐革新之后全新的自己，但是我相信有不少歌迷还是会陷入到张惠妹的情歌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03年他的专辑同名主打《勇敢》。 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 褪色的等待， 唱出雪水的纠缠，用烛光将爱过往染，让电视表演对白，回忆在房间徘徊，在独白恋人之间的答案，用谎言归还你给的不堪，心的皱纹平淡，用冷漠代替火种烧你的沉默，用烟当作针线缝魂魄，迟来的忧空空拼凑的灵魂呐喊就够，我的温柔，我的宽容，伤痕的梦原来只是借口。 这首《冷火》来自信2015年专辑《反正我信了》，这是柔情和霸气最好的范本。为了刷新歌迷的印象，在信最新的作品当中也加入了一些柔情的元素。对摇滚歌手来说，狂放一面不可少，但是一样也可以很有气质。 战斗你牵过的手，原来痛彻彻不堪，是彻过

行云流水般的歌曲《调色盘》来自徐佳莹。当年以小护士的身份进入歌坛的拉拉徐佳莹，她的歌词朴实无华，演唱起来松弛自然。这首柔情的歌曲营造了一种伤感的意境。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歌手的柔情以及歌手的温柔。那最后一支曲目来自动力火车，这样一首《迷汤》。他们自己说都说呢，不敢相信会唱这样的作品，不见铁汉的气质，梦幻的曲调唱的是亲情的温暖，外面的山珍海味也许味道都差不多，而心里念叨的最是妈妈煲的那碗迷汤。而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下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则会透露歌手的故乡。我们稍后见。 街灯静静洒在回家的路上，照亮半掩的窗，等在窗前不肯入睡的月亮，嘴角微微上扬，他用温暖问我一碗迷汤多方。熟悉的路尽管遥远又漫长，脚步不曾凌乱，歌只要跟他一起唱，笑容就会松绑，他用蜜糖温暖我的感伤，多安详。卸下了翅膀，把自己释放，不再继续飞翔。我穿越了时光，双眼都闭上，心变得

起惊喜骤与长。 本周季军曲目，曹轩宾的《别君叹》，他的唱腔不仅仅是自己的乡音，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穿越回千百年前大唐长安，用最直接的方式呢，打开了历史的纵深感。西安的歌手总是忘不了自己的乡音，比方说许巍的很多歌，开玩笑说就是把西安话谱成了旋律，而像郑钧《长安长安》也用到了秦腔的元素等等。接下来这样一位同样是在榜歌手宋秉阳，在他的《Spacey》专辑当中有一首唱给自己家乡的歌，当中也有一小段用成都话说的童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成都，成都》。 在那金的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无人权的水煮了三国，草堂里的屠夫挥墨写诗三千首。 Check it out。 我来自一座城，一座古老的古城，古城雨落纷纷，半城阴星它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浮歌东流配浊酒。 在那金的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 人不能古树，草堂里的杜甫，天南芙蓉十万株，挥墨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难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 I'm back 回到龙城一梦梦，多谢的长歌做不了的古城，不缺雨落纷纷，满城阴晴在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不喝冬肉配浊酒，在那青梅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幻波动喧闹，水煮的三国，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南风十万株，回眸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满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I'm back 回到龙城雨蒙蒙，多谢了成都， 喊你们去看重庆张国。 自己可热的阳光下，我穿梭在人群，没有什么能让我记得所有过往的人呢，街坊背下经过的人就像流动的星星，其中的故事让人回味又让人们沉醉，同源门里老茶馆总是聚集着很多人，闲聊着身边听说的一些真假快乐的事啊，草甸门的长江边总是有人在放风筝，飞来飞去六十轮回多少风风雨雨， 吊脚楼上赏清风，十方国里住乾坤， 洪崖洞边住着多少有故事的人，水土最养人啊，动人的故事流传在说书人的话语间、故乡故色的瓷器客，高楼林立的街坊碑，同源门外望着城墙，草甸门边放着风灯，清风碧玉的吊酒楼， 岁月蹉跎的斯巴蒂，雕月城下望着明月，回忆祖先。经过多少时光流转，这里依然繁衍生息。浪花淘尽千古风流，多少是何人？水土最养人啊，动人的故事流传在说书人的话语间。三层大朋友最口海耶，山城的水 完成都听重庆，刚刚带来的是李波与重庆孩子乐队在2011年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余调》。歌曲一开头非常充满生活气息的采样，是出自重庆的著名评书艺术家徐晴老先生。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歌曲当中透露歌手故乡。接下来这一位在有一年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松花江，感觉和小的时候的印象很不一样，在伤感之余也想着要给自己家乡的这条母亲河写上一首歌，这就是收录在2007年李健《想念你》专辑当中这首《松花江》。 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松花江水，我童年的海洋，哺育我们成长，替我们受伤。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再让它欢乐的歌唱，什么时候不辜负母亲的善良？我怎么能遗忘你年轻的模样？松花江水不见当年的红妆，向何方？天边路茫茫，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梦里依稀看到它奔腾的波浪，点点白帆的水面。 Mini avolanda kırptı bana Mini avucu tenin çitkilte Mini ava morin huran tatat Mini avse soğare Mini hubacın hot Tudo bai na Minni hu hur hun towa ashta Minni hu tegulder hura toglo Minni hu sang suga ta 听到的这首乌兰巴托的爸爸来自于诺尔曼和布仁巴雅尔的合作。有一次呢，布仁巴雅尔去蒙古国公干，女儿诺尔曼非常想念爸爸，很小就喜欢音乐，他写下人生当中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乌兰巴托的爸爸。这一年他只有8岁。在2009年，诺尔曼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和爸爸一起录制了刚才这样一首乌兰巴托的爸爸。乡音也好，乡情也好，乡愁也好，都是对家的思念。所谓的触景生情，是那些景色当中有着我们最亲的人他们生活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2010年的《老街》。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拍给我一遍遍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守在摇晃秋千，

4月28号下午2点半，东城中医院将举办中医推拿如何防治颈椎病公益讲座，帮助广大市民正确认识和防治颈椎病。中医认为，颈椎病源于气血不和、风寒湿邪侵袭、经络不通，在治疗上不仅要着眼于局部，更要调理经络脏腑气血，整体辩证施治。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风筝一生。 第九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分山月 第八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第七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第六位萨顶顶《左手指月》。 左手指着月，你还想去奉献。 第五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 第四位韩红小屁孩玩刷板。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三位曹轩宾别君叹。 我在西烟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 第二位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本周冠军曲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左手捻着花，右手捂着肩。 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里间，当烦恼能开出一朵莲，莫停歇，替我杂念。左手洗。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当中留有家乡的印记。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这位歌手在2013年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自身深处》。美国音乐人 Tim Hutton 给了他音乐当中时尚的元素，这也是他从商业精英到歌手留给大家的一种都市感的印象，他就是集结。不过他自己呢，在音乐当中注入了作为大凉山孩子的民族元素，他也称为彝元素。我们听到的这首《疼阿伯伯》，在彝语当中，阿伯伯就是疼的意思。 目光坚定，你毫不留情，你说我这样的男人你没有兴趣，你那一句说我很老气，疼得我呜呜呜呜呜呜捶胸顿地，说我这个不行， 说我大哥不理，说我只会缠着你，厚着脸皮，没性格，没有脾气，说我只会妒忌，说我只会怀疑，说我只懂得哀求，没有理由，看到我就想走。最后把自己弄掉，说我逃避，说我没出息，疼得我呜呜呜呜呜呜呼天喊地，说我只会放弃，说我欺骗了你，说我总是在感情碰到困境第一个逃离，说我刚混注定，说我没长眼睛，说我白吃了大米，一清二楚还不懂爱情。我不明白爱一个人多难，爱着你说就分了你说送，男人究竟该怎么 听完了集结这样一首《伊瑟我疼阿伯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尘世》。 2017年，这首《尘世》是吉克隽逸一次完全民族化的回归之作。这首歌是由同为彝族的老鹰吉克曲部词曲创作，用彝语来演唱。不论是单曲的封面上穿着民族服饰的吉克隽逸，还是音乐当中那种质朴的情感，亦或是口弦琴的一声声震颤，甚至是打开歌词看到满屏古朴的彝族文字，都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彩云之南的曹芳，他为自己家乡西双版纳写的一首歌，发表在2010年的概念单曲《南兰掌》。在傣族古语当中，南兰掌就是西双版纳美丽的母亲河澜沧江。这首歌从傣族老人的娓娓道来开始。 地么南国边连国格南你那么行呢 巴萨地后本黑别满干呢过有金黑上低音的微信 你可知道有个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儿很善良那里是我的故乡蓝的天江村村窄窄轻轻柔柔的怀抱风带走了沙雨带来花坛江水慢慢的流扬走了很久很久的路想看看那个地方蓝蓝的天白的云还有一面向我注视充满温暖的眼光 凝望对岸灯火线，童年梦到如今不厌，流连球场内妈妈一些怨言，却是那最熟悉声线，常回味那蛋挞的脆，人情味也属于这里，谁曾离别天星下再相聚，你共我已成长几岁，看遍风雨或繁花，共灌溉七百万童话。 Victoria Victoria、啊、你的我的这一个家，前路幼年的笔记，记载着还在努力的希冀， 是邓紫棋和王祖蓝以及多位新锐音乐人共同创作，在去年底带来的单曲《Victoria》，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光影盛会，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光影香港夜所特别创作。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歌中的故乡，从西安、成都、重庆、哈尔滨，一直到西双版纳、香港。接下来这首歌是写给北京的。写北京的歌有很多，像满江的水牛儿写进了童谣，有老狼的北京的冬天唱出了一份肃穆，当然还有这样一首汪峰北京北京，我们可以听到作为古都的北京城那样一份庄严的感觉，以及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内心当中的情感。北京是故乡，也是更多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北京，咖啡